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怎么吓成这样？故人重逢，难道不应该高兴吗？我是特地来找你们的呢。 不知这位娘子找我等有何贵干？ 什么这位娘子，叫得这样生疏。我姓白，叫白蓉，这是牡丹的别名，你也可以叫我小牡丹。 伴随着说话声，白蓉身形一动，闪到两人面前。白蓉看上去对沈乔兴趣更大，甚至伸出手要摸她的脸。指尖快要触碰到的时候，沈乔似乎感觉到了，往后退了两步。 哎呀，昨夜你们俩一个是念残卷的，一个也从头到尾在旁边听了，想必都记住了不少内容。我现在呢，要将残卷内容全部默写下来，可是里面有些词句记不大清楚，很需要你们的帮助。至于酬劳嘛，事成之后，想要钱财还是美人，自然都能得偿所愿。 白蓉最后一句话，娇媚里带着暧昧，足以令任何男人为之动摇。陈宫只觉得耳朵一热，差点就要应下，搭在他肩膀上的手忽然用力按了一下，他回过神，赶紧将头摇得像波浪鼓。 我不识字啊。 您找错人了，他不识字，我是瞎子。昨夜也只是照本宣科，不解其意，念完便忘了，怕是帮不了您的忙。 你们现在心慌意乱的，自然想不起来，待跟我回去之后好生想想，说不定就能想起许多了。奴家生得这样好看，你们忍心拒绝我吗？ 白蓉说罢，也不等沈乔二人回答，直接伸手就朝他们抓过来。陈宫脑海里警铃大响，身体也想跑，可不知怎的，看着对方一只纤纤素手伸过来，却使不出半分力气，只能愣愣看着那只手扶过自己的肩膀，他腿一软，整个人便瘫软在地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嗓音苍老却是一张俊美之极的年轻面孔轻飘飘从墙上落下。 师妹好兴致，这是又准备杀人呢？难得看见师兄，师妹难道不开心吗？ 师兄说哪里话，我就是很久没有看见你，方才又惊又喜，一时忘了反应啊。 这样俊俏的郎君，左右师妹也是要杀掉的，不如先将他的脸皮给我，你再杀如何？ 师兄说笑了，我没想过杀他们，倒是师兄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总不会是千里迢迢过来找我聊天叙旧的吧？ 哎，听说师妹昨晚得了一桩天大的机缘，正好我也路过此地，就顺道过来看看。 师兄在打什么呀你？师妹我可听不懂呢。 哼，昨夜六合帮带着朱阳策残卷在郊外寺庙出现，被燕无师给毁了，当时你也在场。听说残卷被毁之前，燕无师曾让人念了一遍，以师妹你的聪明伶俐，想必是已经默写出来，准备交给师尊了。 以我对师尊的孝心，这样的东西自然要交给他老人家处置喽。啊，师兄该不会是听说消息之后想来抢功劳吧？我可不一样。 师兄倒是有个好办法，你不如将东西交给我保管，我们再一道回去给师尊复命，这样就不怕你弄丢了。 师兄当我是傻子吗？ 哎，你这样信不过师兄，让师兄好生伤心呐。哎，他们走了， 师妹难道不追吗？ 比起他们，我还是觉得师兄更重要些。 此番话说的情意绵绵，可他们俩心里谁都明白，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。这对师兄妹言笑晏晏，实则句句暗藏刀剑，都在盯着对方的空门和弱点。白荣一刻不敢放松，明知沈乔带着陈功逃走，也无暇他顾，只能全副心神都放在霍希京身上，生怕一不小心着了对方的道。陈功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沈乔拉起来就跑的，沈乔眼睛看不见，饶是有竹杖，走路也跌跌撞撞，陈功身上没力气，只能在后面给他指路。两个人跑了大半个时辰，陈功忍不住喘气。 哎，别跑了，我跑不动了。 走，去客栈。 啊，我们不出城吗？赶紧出了城跑路，那妖女才追不上来啊。 他们肯定也料到我们会出城，所以我们更不能出去。城中人多，他们不容易找到我们，先在客栈歇一宿，明日再寻机会出城。有那个男的在，他一时半会儿顾不上我们。 掌柜的， 哎呦，来了。二位郎君是打尖还是住店呢？ 住店。 啊，那我这就给二位安排两间厢房。 啊，不用不用不用不用，一间就好。 啊？哦，好，二位请。 待二人进了厢房，沈乔才终于松了口气。他着实有些受不住了。打从昨夜被燕无师灌注真气用眼过度之后，浑身就软绵绵的，之前不过是提着一口气，现在一松懈，整个人就昏昏欲倒。陈功见沈乔方才走得虽快，脸上其实也疲惫不堪，想起他身子比自己弱多了，平日多走几步路都要喘一喘，心下有些不忍。 那晚上我打地铺吧，床让给你睡。你说他们是师兄妹，怎么倒跟仇人一样啊？那男的也有些古怪，声音跟老人似的，脸却那么年轻。 因为他用的是偷天换日。 什么叫偷天换日啊？这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气势的。 就是换脸术，把别人的脸皮剥下来，用某种秘术跟自己的脸融合在一起，让自己拥抱青春美貌。他们二人随便一个都是棘手人物，若非他们师兄妹不和，今日我们是逃不过的。 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手法？哎，你不是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怎么知道那人用了换脸术啊？ 哦，有时候会想起一些。 啊？哦， 睡吧，明日还要早起。 沈乔明显不愿多说，也不想再强撑精神，索性合衣躺下，侧身微微蜷缩，苍白的脸上眉头微蹙，一副命不久矣的模样。陈功无可奈何，只好跟着躺下。起初与沈乔同路时，陈功还有些担心他会随时倒下，后来见他每天都是这样子，倒也习惯了。半夜里陈功还做了个噩梦，梦见自己的脸皮被剥下来，换上一张满面褶皱的老人脸，对着镜子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，最后吓得惊醒过来，发现天色已经大亮，而床上却已空空如也。陈功心头一惊，一跃而起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这段时间两人同行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陈功心里已经不知不觉习惯了沈乔的存在。在外人看来，沈乔是瞎子，身体又不好，生活起居肯定有诸多不便，需要依赖陈功帮忙。但事实却是，陈功在许多事情上都要听沈乔的，多亏了沈乔，他们少走了许多弯路。 哎，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你去哪儿了？ 今日我们就此离别吧。 啊？为什么？ 白荣和他师兄周旋之后，未必不会回过头来找我们。六合帮那边，昨夜他们想与我们同行， 被我们拿话打发了去，事后也未必不会后悔。还有那个慕容沁，应该是朝廷的高手，若他调动官府的人想找我们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虽说我们一个是瞎子，一个不识字，可朱阳策的诱惑到底太大，许多人毕生积极追求而不得的东西却被我们给听了去。相比当时在场其他人，我们就是软的不能再软的软柿子了，随便一个江湖人都能要了我们的命。 那怎么办啊？我们也不是故意听的呀，那玩意儿那么拗口，谁想听呢？ 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我们二人昨夜一并出现，已经给其他人留下印象，为今之计只能各自分开走了。 可是，哎呀，这的确也是没有办法之中最好的办法，真要动起手来，估计别人只要一掌就能把我们给打趴下了。哎，要怪就只能怪自己太无能。那好吧，可你一个人行吗？ 怎么不行？之前在抚宁县，你瞧我一个人不也好好的吗？ 也是。那等出了城，我们还能见面吗？ 看缘分吧。你还去六合帮吗？ 哎呀，那个副帮主已经认识我了，我去了六合帮岂非自投罗网？人人都知道我听过那老石子残卷，肯定会想从我身上挖点什么出来的。 那你准备去哪里？ 走一步看一步吧，说不定啊，什么时候身上的钱用光了，就在当地安顿下来，总得吃饭吧。 六合帮毕竟是大帮，门槛也高，你就算进去了也未必能得到什么好待遇，不如寻个门风清正的小帮派，以你的聪明才智想必很快就能出头的。 哎，随便吧，我不想往南走了，我想往北走，一路去邺城看看，听说那里很繁华，出人头地的机会应该挺多的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陈宫兴趣缺缺，他没什么东西要收拾的，随身就两件旧衣物，包袱一系便可走人。临走前回头再看一眼，见沈乔安安静静坐在那里，竹杖放在身前，虽然双目无神，但脸却是朝着自己这边的，似乎在给他送别。不知怎么的，陈宫忽然鼻头一酸。 你要保重啊。 嗯，你也是。 萍水相逢的两个人因缘际会，一路同行，又因故分道扬镳，这本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，但十几岁的陈宫还没学会淡定面对。陈宫走了之后不久，沈乔便也收拾行装准备出城，他走的是南门，不会与陈宫撞到一起，两人分开走的确会分散目标，但他却还有另外一层用意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